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翻嚟睇翻个天气嘅情况咧，一个好即系红色嘅一个标志，就话俾大家听系酷热天气警告出咗，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咁啊，不过咧喺呢个礼拜中间嘅时候咧，可能会有一个热带气旋，又会系作大风，大家一定要留意呢个天气嘅情况啊！今天是8月22号农历是7月25日星期一的清晨5点09分，现在温度28度， 轻轻挽手背着你漫步，欣赏满街黄叶舞，轻轻挽手背着你情互诉，街灯散着那丝丝暖光，愿你感觉到同是这段路，挽手看风光更好，爱似未知之数，我愿探讨黄色街灯里轻轻拥抱，情像暖光心中透，我愿醉倒，人在黄色街灯里似没烦恼。 开始我哋嘅清晨心理节目咧，由叶德娴嘅呢一首叫做《黄色的街灯》啊，咁啊喺呢个街灯咧，即系都系自动嘅熄啊、着啊，差唔多天光嘅时候咧，街灯系渐渐啊，应该系冇咗啦。到喺好入夜嘅时候咧，啲街灯就会着啦。不过有啲时候可能咧都系唔知系坏咗啊，定系咩情况咧，都有啲灯咧系着唔到嘅。不过街灯系比较少啲。或者其他屋苑啊，你啲燈咧嘅照明嘅燈咧，反而咧就係黑掹掹咧，就冇理到，唔知係習慣咗定係真係慳啊嚇！早晨啊，今日嘅天氣情況咧，高空反氣旋正係為中國東南部帶嚟大致晴朗嘅天氣。喺上晝5点，位於呂宋以東海域嘅熱帶低氣壓集結喺碧瑤以東約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 今日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三天气酷热，本周中至后期会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啊！即系星期三到嘅时候咧，就知道噶啦。牛打风嘅时候，就礼拜三会接近啦。不过有时啲嘢好多有变数噶，一路留意住天气报告啦。现时温度28度，湿度85%啊。 悠然望向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晨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变，从沉默里意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之妖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 然望向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晨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意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之妖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 梅艳芳李宗浩呢一首歌，好多时咧我都会攞嚟播，因为佢有一个嘅意思咁吓，迈向新一天，尤其是朝头早系迎接晨曦嘅开始，我哋又迎接新嘅一日啦，迈向新一天。 是秀兰的阿里山之歌啊。凤平的山前山后百花开，百花齐放，见到所有的花盛放的时候真的很漂亮的。以前这首歌就一路行到现在听回都这么好听，不过其中有句歌词就千万不要学了。我们经常去公园的时候看见说你不要浅踏草地，不要摘花。歌词里面刚才的山前山后百花开，摘一朵花儿襟上戴，人前人后走一回看一看，有谁来把花儿爱，花儿爱。我想是如果做一个比喻就好，是啦，你摘了之后那你就真的不爱那朵花。这里又是有花，这个是大家熟悉的这首歌《杨艳苹果花》。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苹果，我迎风摇曳，月光照在花影里，想起了你，想起。 还等我朝朝暮暮梦不碎凭孤 七十年代的苹果花皇后杨燕这首歌，七零年代的这首歌呢就是令到她红的，当时都挺强势的。苹果花还有大概两分钟到清晨五点半钟。今天的天气方面呢就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天气酷热，本周中至后期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将会在星期三迎来独立日，这一日亦都是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六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民众必须保持警惕，指俄罗斯可能会尝试做一些丑恶的事。在首都基辅中心的大街上，上个星期六展示多架在战争之中被摧毁的俄罗斯军车，吸引大批民众参观和拍照。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宵禁时间将会在星期三延长。报道说，这座城市经常受到俄罗斯炮击，通常从晚上十点到第二日朝早六点宵禁，但是在独立日将会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名亲密的盟友的女儿在莫斯科附近一条公路发生的汽车爆炸之中死亡，死者是现年30岁的著名记者杜金娜。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说，杜金娜在当地星期六晚开车回家的时候，汽车发生爆炸，她当场证实死亡。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委员会方面的消息，指調查顯示汽車司機一邊的底部被人設置炸彈。杜金娜的死是有人事先計劃的犯罪行為，具有買兇殺人性質。 杜金娜曾经发表支持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言论，今年较早时被英美当局制裁。杜金娜的父亲杜金是知名哲学家，据报与普京关系密切，被形容为普京的大脑。外界认为如果杜金娜今次是遇袭，杜金可能先至是施袭，杜金可能先至是施袭者的预定目标。翻嚟本港，社会福利署宣布，由于近日确诊个案增加，设于天水围体育馆的暂托中心将会在星期四投入运作，接收轻症或者无症状确诊长者。中心设有130个床位，提供基本膳食和护理支援，不另收费。医疗集团会组成照顾专队，为中心内的长者病人提供暂时照顾服务。港怡医院将会为中心提供医疗支援。另外，鉴于社区有部分长者和残疾人士确诊之后缺乏照顾，社署辖下所有暂托中心会接收来自安老院和残疾人士院舍的确诊住客之外，亦都会接收由医管局或者卫生署转介的社区确诊长者或残疾人士。德国甲组足球联赛，拜仁慕尼克作客7-0大胜波琴。利莱桑尼、迪列特、高文和文尼的入球协助拜仁上半场领先四球，换边之后客军再入三球，先是文尼射入12码，之后对方摆乌龙，跟拿比亦建一功。拜仁开季3战3胜，得到9分，排在榜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酷热，本周中至后期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燕破岳安排郭少少去谈判，利用监听到飞机上面嘅信息，有一名要去做手术嘅菲勒总裁，所以提出用自己交换呢名人质。郭少少进入舱门就即刻被绑，佢哋呢个任务能唔能够成功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如果用一首歌去形容李仁杰，我会用许冠杰的《最紧要好玩》。 人其实天生奔放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 点解？首歌话咗俾你听啦，佢真係好贪玩㗎。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三下午4点到6点，有你同行，你可以感受下李仁杰呢个百厌主持係几咁贪玩。 威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咁啊，又开始一个新嘅星期啦，迎接新一天，迎接新开始，每一日咧都希望有新嘅希望啊，即系新嘅心愿啊，希望能够达到自己想做嘅嘢咁。咁我哋而家大家，我谂大部分嘅朋友都希望系疫情能够早日咧就同我哋拜拜最好啦，呢个都系心愿。不过每一日睇见嗰、那个即系确诊嘅人数。哦，成日都幾千幾千咁，而家都六字頭嗬，幾時可以真係去翻好低好低嘅數字咧？咁啊，當然我哋都唔可以控制呢樣嘢，但係可以控制嘅就係做好自己啊，嗰、那個即係照顧自己啊，衞生係最緊要。希望自己能夠做到健健康康嗰、那個啊。星期一嘅清晨5:38。 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会不会好梦难圆？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亲爱的亲人，不知道能否见面。你怪我想把你骗，流着眼泪口难辩，深深恋情哪能忘记爱人，回来回到我身边。我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亲爱的亲人，不知道能否见面。又回到我的寻梦园，想起了他仿佛又见面，想要重逢亲爱的亲人，不知道能否见面。 呢啲系70年代嘅旧嘅歌曲啊，听开一首咧就想一路听翻多啲，同大家分享吓。咁啊，刚刚嘅就系青山嘅《寻梦园》啊，好多人寻梦啦，寻园啦，即系真系瞓觉发梦，寻梦嗰只啊，一定会发梦啦。咁啊，有啲希望喺梦中实现嘅嘢，如果能够发到咧，都几好啊。咁另外喺现实里边咧，当然咧，大家都有你自己嘅追梦吓。咁啊，追梦系。不为过，咁系又唔一定成功，但系可能你都会喺当中嘅努力过程里面学到好多嘢。时间5:41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就有高空反气旋咧，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喺上昼5:00，位于吕宋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碧瑶以东约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温度最高大概有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酷热。本周中至后期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今日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 强度系属于极高啊。姚苏蓉，像雾又像花。 是与你，我的心里乱如麻，哗啦啦，好像窗外雨儿下，呼噜噜，又好像风儿吹窗纱，啊，沙啦啦，原来为了想念他。淅沥沥，风儿没吹，雨没下，哗啦啦，推开纱窗望一下，呼噜噜。望见了天边月儿挂，沙啦啦，我在雨下想念他。 七十年代的台湾那边的很多靓的好听的国语时代歌曲，歌曲呢都即红极一时啊。那段时间那些歌星青山、姚苏蓉、杨燕啊、张帝都是那段时间，雨天啊等等啊。香港这边呢都有好听的粤语男歌曲，那时即差不多同期啊。这首呢都是即是都是皆知韩文的啦。 只怨款情何太债，转眼分离缘有限，我不会负情害你心灰难，知你送君忍泪难。 都是在应该七三七四七五大概这么上一年份，好像确实呢这个不太记得了。那时候都唱到街之巷闻纷飞燕，又或者叫做祝福华儿莫厌烦。那刚刚的版本是陈浩德和舒雅颂。那那个年代如果要分开的时候啊，那真的有时要隔几年先见啦。嗰时边有咁有钱哦，又唔可以话啊，即系快，即系频频，即系如果去到好远嗰啲吓，你要飞翻嚟见翻你要见嘅人啦，又或者系要打长途电话可以通讯嘅时候，嗰啲年代咧，呢啲都系贵嘅嘢，机票又贵啦，长途电话费亦都系贵，即系数住够钟就唔可以讲嗰啲，点会谂到好似今时今日咁方便你？仲有邊有人去打呢個長途電話？一個電話已經搞掂啊 ！WhatsApp 電話，仲要有埋呢個視像，真係嗰個情況完全都不一樣啊！不過又嗰陣時雖然係要俾錢，咁都會係可能係啊儲埋，死慳死抵去即係打個電話咁樣，就有嗰種好掛念嘅嗰種情懷喺度啊！今時今日咧，你就唔需要呢樣嘢，好掛住咩？即刻開個電話已經見得到，雖然你話唔係見到個真人，但係起碼你都好像真度高，你真係見到個真人同緊你講嘢噶嘛，就真係理解呢個相思之苦、掛念之苦兩種情況，你中意邊種呢？

刚才是 Sammy 郑秀文的一首改自梦醒时分的思念。 施华为球队追成平手。另外，车路士作客0-3不敌列斯联，主队的艾朗神、洛迪高和即夏里逊各建一功。在积分榜，曼城三战得七分，凭住较佳得失球暂列第二位，落后榜首的阿仙奴两分。列斯联同样有七分，纽卡素五分排第六，车路士有四分。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位于吕宋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碧瑶以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酷热，本周中至后期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清晨五点，位于吕宋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6.5度、东经124.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东部稍后转吹旋风达到10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西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2公里。

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酷热。本周中至后期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嘅。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中等嘅。咁咧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将会系展开嘅有呢一个环节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8月22日星期一嘅呢个朝头早啦，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系大家熟悉嘅钟志光啦。早晨啊，钟志光。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星期一咧都渐渐系习惯地啊，听下钟仔出现嘅时候咧就有啲古仔听下，听下啲古文。而以古系比喻现在，今时今日可能我哋都会遇到类似嘅情况啊，咁样 吓。咁啊，个个都讲啦吓，以古鉴今啦。咁不过我就亦都系可以补充一下，提醒一下大家。当然我哋。睇古时发生嘅事，比对今日嘅事咧，可能会系有啲得着啊，有啲启发嘅。咁但系千祈咧就唔好系一刀切，唔好咧系话啊系咁一定系咁噶啦。因为大家嗰个时代背景唔同，咁啊大家嗰个社会环境唔同，咁所以融化咧系有啲嘅情况咧，可能系要重新考虑一下嘅。 不过咧就起码都有一个曾经发生过嘅事件，大家可以多啲嘅思维去谂一谂咁样吓， 作为参考一下啦。 系啦系啦系啦。 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咧，就先同大家讲咗我设计或者系选材嘅思考嘅背景。 系。 咁就大家都知啦，喺呢个月初咧就发生咗一件事啦。咁有个大律师公开咧系写咗个声明咧，系同佢嘅家佣咧要脱离关系啊。当然每个人嘅背后咧系有唔同嘅故事，咁更加上咧呢个系人哋嘅家事，我哋根本冇资格去指指点点去评论。咁虽然喺网上或者系社交媒体咧，对于呢件事咧又引发好多唔同嘅讨论啊。咁但我就唔想，亦都冇能力啦，所讲啦，冇能力咧，亦都冇资格去讨论人哋屋企嘅事啊。所以我今日咧唔系话讲人哋屋企嘅事。 但系讲咩咧？ 但系咧。喺成件事，即係以我頭先講，即係發生咗成件事咧，我就睇到一樣嘢咧，我好肯定咧係可以話當事人係錯咗嘅。咁呢個錯咧，大家都指出咗噶啦，就係喺個關係稱謂上面咧係明顯錯咗，因為佢係要同佢嘅家佣咧。理論上同家佣脱離關係啦，咁當然有人話：，咁你點脱離啫？除非你同佢個仔離婚咁啊，先脱離啦。嗱，呢都不在我哋討論之列。咁而係咧，好明顯喺個文字上面咧，佢係用咗爺式。就唔係用庸式 啊？會唔會佢老爺嘛？嗱，家公即係叫老爺，佢咪諗咗老爺個爺字咯？ 嗱，唔奇嘅，唔奇嘅。嗱，所以我所講呢樣嘢咧，明顯喺文字上咧，當事人係用錯咗。某個程度咧，我唔係責怪當事人。嗱，因為咧，佢可能係唔識，唔識咪錯咗咯。咁佢唔識嘅原因咧，就係冇人教佢嘛。係嘛？佢冇人教過佢。而家嘅年輕人讀書。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就没有一科叫做赤读的。 唉，我们的年代即是我小时候的时候、 啊、 小学是有读的。 初小有赤读的。 三四年班到好像是。 是赤读主要就是教一些应用文的书写和一些不同辈分的称谓。 其实个称呼很重要。哪个叔伯你要怎么称呼 是、啊 是 啊、 你是他的哪个呢、外甥还是儿生之类的那些。 即是当时有这样读过对个称呼啊称谓会准确一些。现在的错呢我想很明显就是出于我们叫做或者一个叫翻书女虽然她是很有学历大律师是吧不识就不识的不识就错的。 所以我觉得在教科书里面赤读是真的要有的。 所以我感慨就是说其实是学校方面是不是需要有这些方面的教育呢、虽然你说喂个课程没有課程還課程，咁每間學校係咪都有啲時間應該可以撥出嚟咧，係做翻呢方面嘅教育咧？咁令到我哋嘅年青人喺成長嘅過程當中咧，一啲關係咧係會更加深刻去認識。 係啊，其實你更加知道個關係嘅時候咧，嗰、那個情感上又會好啲噶嘛。係 咁當然啦，因為現代人咧即係生育比較少啦，咁所以有好多關係都未必有噶啦。 好似即係如果外國咧就冇呢類咁樣咁。 即詳細嘅稱呼啫 ，uncle、auntie 係係係係係嚇咁冇辦法㗎啦，因為即係社會一路發展係咁樣，我哋都係無可如何啦嚇。咁、而從呢件事咧，我又引發咧係會睇一睇，因為《論語》同孟子咧兩個經典當中咧，都係有一啲故事咧係講到啲長輩犯錯咗啊，咁引申為咧係兩句成語添㗎。咁其中喺《論語》咧就係講到咧叫做親親相隱啊。咁、個故事當中咧。葉公咧就問阿孟子啦，佢話：吾黨有直公者，其父攘攘而子敬之。咁孔子就話咧：啊，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而直在其中也。 係咁啊，要聽下先。簡單嘅古仔係點？ 其實好簡單嘅啫。咁葉公咧就同孔子講：嗱，呢個當然應該都係假設嘅嚇，唔係實際嘅，只係睇下孔子點樣回應嘅啫。佢話咧：我條鄉咧我哋鄉下咧就有啲咁嘅睇法嘅，即係一個正直嘅人咧。佢爸爸咧去偷一隻羊，咁個仔咧就會係指出佢偷羊，即係向佢告發告官嘅嚇。咁呢個咧就係正直嘅做法。咁孔子就話：，誒有啲唔同喎，啊我嘅鄉下咧係咩叫正直咧？就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咁咧就直在其中啦，正直嘅其中一面啦嚇。所以佢冇話佢啱同錯嗱，孔子好精啊，冇話啊你做錯咗啦，或者我先啱冇，只不過係話咧。喺我嘅鄉下嚟講咧，喺我哋嘅習慣處理咧，就係父親啊有錯誤，個仔會同佢隱瞞；個仔有錯誤咧，父親都同佢隱瞞嘅。啊，咁呢個咧就係引申後邊一個成語叫做親親相隱。啊，咁呢個係出於《論語》嘅嚇。咁而喺孟子咧，亦都有一件事出現咧，一個故事出現咧，就係父親犯錯咗。引申嘅成語叫做涉父而逃啊， 係偷竊嘅竊啦，呢個 嚇。係啦，咁佢嗰度咧就講緊咧，即係阿舜咧就係呢個天子嚟噶嘛嚇，咁阿舜咧就當然係可以掌管咧係任何嘢啦嚇。高徒咧就係當時咧應該係類似一啲執法人員啦，做啲執法人員嘅。咁呢個鼓手咧就係佢嘅爸爸。咁咧個問題就嚟啦，就係話咧阿舜咧嘅爸爸就犯咗個。好嚴重嘅錯就係殺咗人，你留意喎，係殺咗人喎咁而當時咧，呢個陶應咧就問呢個孟子：，喂，咁點搞咧嚇？咁可唔可以咧用佢嘅權力去改變呢個事實咧？即係話隱瞞包庇啦嚇。但係咧，孟子點答佢咧？佢話：父信惡德而禁之。父有所受之也，喂，而舜咧系一个当时大家对佢寄予厚望、管理天下嘅人，咁佢可以咁样做咩？咁样去禁止执法者去拉佢爸爸咩？咁啊，即系话咗唔得啦。 系， 咁但系跟住个问题嚟啦，喂，咁舜点处理啊？吓，孟子答啦，佢话舜是弃天下，由弃弊利也，涉父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因而乐而忘天下。咁孟子话咧，嗱，舜应该咧，第一就唔好乱斩权位，先弃咗呢个天下，唔好做呢个天子，将呢个天子嘅权柄、权位咧，好似只烂鞋咁样抌咗佢。跟住咧就孭住爸爸咧，系去到海滨之处啊，哇！咁之后咧喺嗰度快快乐乐啦，两父子咧系开心生活，啊，忘却天下嘅忧患。 即系咧，不要江山，要亲情。 嗱，即系喺呢度睇到咧，第一，如果佢负住天子之名咧，佢而去包庇咗或者唔处理呢件事咧，佢一定咧就系做错噶啦。即系讲紧阿舜一定做错啦。咁啊，唯有第一咧就系唔要天子之名，咁你冇得质疑佢啦。吓，佢唔系天子啦嘛。咁第二咧就系涉父而逃啦。啊，就孭佢爸爸咧系趁未东窗事发嘅时候咧就去到海滨。 不过呢个都系个假设嚟嘅啫。 两个都系假设嚟嘅。咁不过嗱喺呢度咧，正如我睇到一样嘢咧，或者大家都睇到啦，喺古时咧就会系。情重於理，或者你講嘅情大於理啦，理重於法，亦都或者係理大於法。 即係首先係以情行先，你諗下係點樣樣咧，可以做得到嘅就做啦咁。 情理法啊嘛，嗱咁亦都好明顯，你睇到咧，以往咧喺古時咧，好多情況出現咧，就係先用我哋嘅關係個情去處理嘅。你處理唔到咧，就講理啦。啊，講理咧，就即係話去到可能有族長啊，或者鄉長啊，之類咧，就係喺鄉公所，即係喺祠堂上面啊，大家講道理啦。再講唔掂， 先至送去俾法官嘅， 即 係 總之 咧， 閂埋門搞得掂件事就 OK 啦。 啱啊，啱啊，啱啊！ 搞唔掂咧，先至打開道門話俾人聽，你幫我手啦。係 啦，係啦，係啦，嗱，咁所以嗱，但係問題咧就出現咗頭先我所講咧，嗱兩件事件啦，嚇涉富而逃同埋呢個親親相隱咧，係會有好唔同咧，就係喺個罪行方面好唔同。 嗯， 親親相隱咧。偷只羊啫，系咪先？咁特別你，就算你擺喺而家呢個環境，你個長輩偷嘢，咁、 嗯、 你係咪第一先去報官報警一個偷嘢，定係再考慮一下？咦，點解佢偷嘢咧？會唔會一個病態咧？ 係啊，因為而家啲有啲咁樣噶嘛，即係佢係一種病態，行咗去哦，見到呢樣嘢，佢就攞咗埋身， 係啊， 佢就覺得唔需要俾錢嘅 嗱。呢、啊這個情況之下咧，即係當我哋發覺咦長輩有啲做錯，係、 嗯、 咪先了解咗佢咩事先？ 係 定係話誒唔使講，佢做錯咗我就報官， 嗯、 做錯咗我就報警。嗱，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大家考慮啦。 不過呢個係咪視乎件事情嘅大細啊？如果你偷嘢，嗱，唔係話偷嘢啱，只不過如果偷嘢同什麼殺人案嘅相比咧，偷嘢係細少啲啊。 唔係，咁正正我咪想講呢樣嘅啦。阿錢你啱啊，即係話第一，你講緊如果係親親相隱嘅個案咧，就係講佢偷嘢啫。咁你擺翻喺現今社會咧，偷嘢就係當然你話，如果佢係好嚴重嘅，係一個好巨額嘅、 嗯、 或者什麼什麼嘅時候咧，你最終可能都要去法律處理。如果唔係，你解決唔到、 嗯、 但問題話最先嘅起點，你會唔會諗住就係報警咧？定係考慮咗佢啊？可能如果係細翳啲嘅，同埋發覺佢真係有病態嘅，可能係咪用另外方法處理？ 嗯、 譬如俾翻錢嗰、那個店主，跟住。同佢睇醫生去解決啦，嗱、 嗯、 呢、這個其一啦，其二咧你講緊咧就涉富而逃咧個個案唔同，佢真係殺人喎，啊、 嗯、 殺人咧，即係如果擺住喺現今社會咧， 就 你都好難去逃避法律 嘅 喎、 啊，即係如果你嘅親人真係做咗件咁傷天害理嘅事，即 係 殺人犯，你會點樣做咧？嚇， 係啊，因為你要明白殺人嘅背後咧，你唔係淨係話啊我嘅長輩去殺咗人，仲有啊被殺嗰一方。都有親人嘅，你點處理咧？係、 嗯、 嘛？呢個係好嚴重嘅，咁所以咧，當然我講緊咧就話兩件事，我擺出嚟咧就唔係想同我之前講話一個脱離關係嘅事件去相連，因為呢個真係完全唔相連嘅、 嗯。 只不過係咧，去擺出嚟咧喺古時社會咧就會係重情於理，重理於法，好多時候咧可以用情嘅嘢去解決咧、 嗯， 就係解決咗。咁但係有啲情況咧。都是最终要去到法嗰度嘅。咁你特别摆返喺现今社会呢好多时候如果我哋任何嘢都讲一讲就讲法律、 嗯、 就似乎冇咗情啦。特别系一啲有血缘关系嘅。你一讲就讲去报官一讲讲报警咁咪我哋个人伦关系冇晒囉。係、 嗯、 咪咁但当然要判别呢个轻重啊。如果你真系去到杀人咁大件事嘅咁点可能去隐瞒呢 冇得隐㗎。冇得隐㗎。 係咪呢个冇得隐㗎。咁、 這 個嗯、所以喺我哋中國一路咧，我哋講嘅係人倫啊嘛，人倫嘅關係啊嘛，關係當中咧，當然可以透過協商去解決嘅，就最好啦。咁、 嗯、 但係有啲係涉及好嚴重嘅法律，我哋根本解決唔到嘅。所以我哋即係話，頭先我都講咧，即係我哋睇古時嘅故事好，睇古時嘅例子都好咧，我哋可以有一個參考， 嗯、 但係唔可以用今日嘅角度去比拼呢個之前嘅角度。咁當然你喺孟子嚟講咧，就話啦。佢先要卸下咗天子嘅身份先，咁佢咪冇一個包庇咯，因為佢已經唔係天子啦嘛。咁但係始終你話如果喺咁情況之下帶走個爸爸， 都係唔啱噶，其實 似乎處理得唔係咁好喎， 係嘛？ 都係逃避咗個責任，冇、 嗯、 面對到呢個責任，因為呢個咁嚴重嘅罪行咧，你一定要相應去負翻呢個責任，因為唔係淨係話啊佢殺咗人，因為佢殺人背後被殺嗰方都有。好多嘅親人啊，令到人咧冇辦法係釋懷噶嘛，呢、這個要處理噶。即係你話，我唔處理啦，拖下拖下啦，啊咁你話拖得拖嘅，你係於心係可忍嘅，咁冇辦法啦。咁、 嗯、 我哋其實中國人咧，好多時候就講我哋嘅良心啊，安唔安心啊？即係你覺得安心嘅，你咁做嘅，咁我哋冇得指指點點嘅，當然只可以透過法律去制裁。但係有啲情況之下，原來咧好無奈嘅、 嗯， 法律都制裁唔到佢噶。咁而當事人都仍然安心，你甘心或者安心去過呢世嘅， 所以 法律制裁唔到你，咁我哋可以做咩啊？ 喺電視劇裏面咪睇到好多劇情咯，法律制裁唔到你咧，就私下解決你嗰啲咁樣 嚇。咁啊，只可以咁講咯，你即係以暴易暴，又衍生另一個問題出嚟咯。咁、 嗯、 所以最終嚟講，情係重要嘅。咁而所行出嚟嘅，你嘅心覺得係安嘅。 我哋旁人仲有咩可以讲呢？ 咁我就諗起包青天啊，佢都係个人嚟㗎，佢都有情㗎，但係睇埋好多个故事，佢真係呢个公正行先㗎喎。 係係係，咁但係有时即係人世间嘅嘢，即係你黑白好难咁分明㗎，有时候真係原来处于灰色嘅时候，你点处理呢？ 所以有时都好佩服嗰啲大义灭亲嘅人，真係即係真正要做，佢觉得都是要行呢一步，即是你看很多粤语片或者其他劇情都有呢个情况，你看的时候就大快人心，但到你真的要做的时候呢，的确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 都是真 的困难。好啦，这个就没有答案的东西，大家就去思考一下啦。好，那么下个礼拜我们会讲什么？ 下个礼拜呢，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下李白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很短的但是很有名。我为什么我即是想着啊，讲咗咁多年，原来都冇讲过呢篇文章咧。啊，下个礼拜讲下啦。 好，咁而家真系埋下关子先。 系啊， 下个星期一大家继续听啦。拜拜，钟志 光。拜拜。 乱世间，豪情战，乱战战也见太阳面。热定我心，晒黑我脸，教我在人世。造成河处处污染，推环头斜通前线，狂风一发誓，狂之应犯，无情同老人，为人去见恶怨，尽全部努力，丹心一片，为其艳光。让我心里怨，天天见青天。乱世间，有青天，愿天天也见太阳面。热痛我心，晒黑我脸，教我在人世。还杀去污染，领导潮流，清风未见，愿同负责任，凭我誓言，无条同老人，为人类建乐园，共同努力，同将心连，凝结艳光。让我心里怨，天天变青天。 林子祥《愿世间有青天》啊，刚才听了师父如徒亲亲相引的现代的诠释了。好了，听日星期二呢，我们有崔少汉博士三问头身之问身区，轮到讲呢个膝头哥痛嘅问题，好多人有呢个毛病系嘛？详细情况留意听朝清晨守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计划废除刑事法典第377A 条文，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将不再视为刑事罪行。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发表演说的时候说，新加坡整体上仍然是保守社会，但同性恋已经被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接受。男性之間的性行為不應該構成犯罪，他相信廢除有關條文是正確做法。他強調新加坡法律只是承認一男一女之間的婚姻，很多國家政策都是以這個定義為依據，政府不打算改變這些政策，為免有人以憲法為依據繼續在法庭上挑戰現有的婚姻定義，煽動緊張情緒和分化社會，政府決定修憲，保護婚姻現有的定義。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名亲密盟友的女儿怀疑在汽车炸弹袭击之中丧生，联邦侦查委员会认为是不明人士在幕后策划。死者是29岁的杜金娜，她是政治评论员和哲学家杜金的女儿。杜金被形容为普京的大脑，有报道说杜金可能才是袭击目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如果调查人员断定乌克兰要为事件负责，就是基辅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说，事件与乌克兰无关。案发在当地上个星期六晚，杜金娜驾驶的汽车在莫斯科市郊的公路爆炸。调查人员说，一枚安装在车底的爆炸装置被引爆，汽车着火。社会福利署宣布，由于近日确诊个案增加，设于天水围体育馆的暂托中心将会在星期四投入运作，接收轻症或者无症状确诊长者。中心设有130个床位，提供基本膳食和护理支援，不另收费。医疗集团会组成照顾专队，为中心内的长者病人提供暂时照顾服务。港怡医院将会为中心提供医疗支援。另外，鉴于社区有部分长者和残疾人士确诊之后缺乏照顾，社署辖下所有暂托中心会接收来自安老院或残疾人士院舍的确诊住客之外，亦都会接收由医管局或卫生署转介的社区确诊长者或残疾人士。据了解，仍然在内地服刑的12港人案其中一人乔影如，今日刑满返港，将会转交香港警方。12名港人前年8月涉嫌偷渡离开香港前往台湾，在内地水域被捕并且服刑。其中乔影如和同案的邓启贤因为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在内地分别被判监2年和3年。至于其余10人早前已经被押返本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酷热，本周中至后期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2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警方拘捕5名本地男女，怀疑同诱骗香港人到东南亚国家禁锢，逼他们从事非法活动。政府至今收到36名港人求助，当中22人禁锢在柬埔寨和缅甸。留意稍后的特首环节。 本港单日的确诊个案是继续超过6000宗，有安老院舍就因为先后出现感染个案而要撤离。而另外，抵港第4日至第7日确诊